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55集。边南看了潘一峰一眼，转身走了。潘一峰没有追过来，万飞时不时回头看一眼，边南一直低着头往前走。他无所谓潘一峰会不会追上来跟他干一架，他不怵着人。再说也已经撕破脸了，他放走秋意，那些人全都看到了。他现在只郁闷秋意最后那意外而复杂的眼神。虽说之前他们也开玩笑地说过如果打架的时候碰上的事儿，但边南从来也没想过真会来上这么一回。要是他已经冲过去帮秋意了还好说，可他偏偏还没来得及。就算他没动手放走了秋意，可那种情况下站在后面怎么看怎么像个准备截后路的帮手，顶多算是临时后悔了。 哎，要不要给秋意打个电话解释一下，咱不是过去堵他的。 谁会信？ 干嘛不信啊？ 干嘛要信？我从小到大跟谁解释都没人信过。我说我没打架，我没骂人，谁信过我？我爸信吗？阿姨信吗？我就是个多余还惹事的货色，谁信我谁是傻子。 南哥，你， 我不是要吼你，不说了，走吧。 你吼的就是我，不过无所谓。 边南走了几步又乐了，俩人也没心情去宿舍看了，到街上直接打了个车回了万飞家。边南躺床上一夜都没睡踏实，什么也没想，也什么都想了，乱七八糟的从小到大的事儿想了个遍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跟秋意之间的关系大概是维持不下去了。都一张床上睡过好几次的朋友，居然跟人一块赌他， 真操蛋。算了，不想了，本来也没指望跟秋意能有多要好，只不过是被他家里那种温暖给吸引了。本来也没觉得自己可能拥有那么一个家，只不过是想靠近点，就这么着吧。 如果秋意不提，他也不打算再多说什么了。反正无论说什么，秋意信还是不信，他都觉得秋意不会信，顶多是给个面子。如果秋意不再理他，他也不会再上赶着跟秋意走近了。就这么回到陌生人的关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本来就是没交集的两个人。不过说是这么说，实际情况却跟他想象的有点不同。他是没再主动找过秋意，秋意也没跟他说过那天的事，但有空的时候他会送秋燕来学校，俩人总能碰上。那辆白色的自行车隔着老远就能看到，边南蹲学校门口每次都会有种莫名其妙的期待，但秋意的车停到他跟前时，他又会觉得浑身都不自在。秋燕从后座上跳下来，往边南身上蹭了蹭，就跑进了学校。他已经在学校里混熟了，不需要边南再一直陪着他，到了球场自己就会缠着教练。 那个，我马上开始训练了，没时间陪二宝，我跟教练说了，他可以继续跟着暑期班的小孩一块练习。 方便吗？ 没事，我跟教练很熟，多一个二宝不影响。 边南揉揉鼻子，看到了秋意手腕上带着边星宇送的那条手链，还真是很酷。他没话找话地说了一句， 戴上了。 哦， 他总问我带没带，干脆就带上了。 哼，还挺好看的。我先进去了。 好。 秋意腿撑着地，跨在车上没动。边南僵了两秒，转身进了学校。接下去连着几天，一直到边南开始训练，秋意都没再送过秋燕，每次都是秋燕给边南打电话，说自己上公车了，边南再去车站接他。秋燕每天兴高采烈地练球，没事就缠着边南跟他对打，也没提过让边南去家里玩的事儿。不知道是不是万飞说的那句哥哥很辛苦要让他休息起了作用。边南有点空落落的，待万飞家里有空，俩人就叨叨，叨完了就斗地主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万飞躺在床上轻轻碰了他一下。 南哥睡了没？ 又不是吃了安眠药，这刚躺下就能睡着。 你真打算跟秋意这样了？不别扭？ 还能怎么样？ 边南并没有回避，虽然他并不愿意承认，但他这几天没见着秋意，的确跟使不上劲儿似的，没着没落。秋意身边的那份温暖，的确让他在意。 哎，感觉你心情不好，你为秋意这样，我都挺不爽的。 你真不爽了？ 没有，你就说你在意的是头驴。 滚你妹的，闭嘴！ 哎呀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嘛。你就说你在意的是头驴，那我也没二话。我认你这个人，咱俩还是铁子就成。我靠，真感动，我眼泪都要下来了。南哥，你不亲我一下吗？ 我亲你个屁呀、啊！ 现在没屁。哎，屁股行吗？ 傻瓜。 知道吗？我觉得你这人啊，明明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，脑子平时都懒得用，那有些事儿呢，你太在意了，脑子就会不怎么好使。要搁以前，你肯定不会让我抓着这么大的破腚。 你万万快给老子闭嘴！ 哎呀，破绽破绽，其实我看到这词儿就会念了，说话的时候呢就老想着腚。你看我这就是因为太在意徐蕊了，脑容量就越来越小。 边南还是在笑，停不下来，俩人在黑暗里一同傻乐，笑了能有好几分钟，边南才拉长声音叹了口气。叹完气之后，俩人同时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边南轻声说： 我真希望有个他那样的家。 我知道，不过他家也不怎么样吧，情况那么不好。 那也比我家强，穷点困难点，但是回家待着人就消停踏实。 那是因为你没为钱操过心，你根本不知道人那种筹钱的家庭有多辛苦。 也许吧，不过我看二宝每天都乐呵呵的。 废话，他那么小懂什么，这更说明秋意辛苦。哎呀，还是我家好，要不你上我家找温暖去得了，上我姥姥家住仨月。不过秋意要是个女的，我肯定不这么说。哎，她如果是个女的应该很漂亮吧。 服了你了，你心真大，吃下去的东西都没在肚子里吧？我这正烦着呢。 那能怎么办啊？这事儿你愁就能愁没了吗？去跟他解释吧。 不敢。哎，你那儿有烟吗？ 有。哎，一抽就呛，还管人要烟呢。 你连抽都不会抽，还买烟呢？ 边南拿出根烟点上叼着，也没吸，就盯着月光里蓝色的烟雾。万飞靠窗站着。 南哥，这不是你风格，你以前没这么默契，以前你就算是看上哪个姑娘了 也没这么啰嗦的，早就要电话打过去约了。 这不废话吗？秋意是姑娘吗？ 哎，那怎么办？ 不怎么办，就这么着吧。不管了，过阵没准就过去了。 你，行吧，随你。 边南把烟掐了，往枕头上一倒，闭上眼睛，不去想了。就像以前碰过的很多事一样，不去想就行了。家里的事，老妈的事，各种烦心的事，不想就行了，管他呢。秋意坐在桌子前，床头灯拧着往他这边照着。秋燕趴在床上，已经睡沉了。已经快一点了，他挺困的，但却没打算睡觉。手里的小泥人还是个半成品，秋意对着这个泥坯已经好几个晚上了。申涛送他的工具很顺手，可他一直到现在也没下刀。理论上，做个边南的小泥塑并不算难，草图他已经画了无数张，手里的坯子也已经有了雏形，但他却静不下心来。刀在他手指间飞快地一圈圈转着，举起又放下，反反复复。最后他拿了根烟，起身出门走到了院子里，在葡萄架下放着的躺椅上坐下了。他靠着椅背，看着在茂密的叶子中间若有若无的月光。点上烟之后，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是申涛的短信。 我把你电话给药补科那小孩家里了，他妈妈会给你电话。 好。 就知道你还没睡。 你不也没睡吗？ 我是刚回来，跟你不一样。我说，要不你 不。 不什么不啊？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 是想让我问问边南吧。 你觉得他是怎么回事？ 想拦着潘一峰吗？这不用问。 他当时要是想拦着，为什么不跟你说？他也不像是能憋得住的人。 不知道。行了，你睡吧，最近管得真多。 申涛没再说话，把电话挂了。秋意拿着手机愣了一会儿，又摸出烟点了一根，看了看手机上的日期，离边南的生日没多少天了，得抓紧做好。他答应了边南会送他礼物，就一定会送，就算跟边南已经大半个月没联系，也没见过面，就算只为这个生日。边南看着从对街走过来的徐蕊和他身边的女孩，用胳膊碰了碰万飞。 哎，干嘛还带个人啊？不说就你们小两口请我吃饭吗？ 大概他是怕你当灯泡难受吧。 一个灯泡难受，俩灯泡就不难受了？ 那我哪知道。 边南看到徐蕊冲他们这边招手，冲他笑了笑，万飞也嘿嘿笑了两声。徐蕊带来的女孩，边南看着有点眼熟，应该也是卫校的。徐蕊给他俩介绍身边的女孩。 杨元，我们隔壁班的，我俩最近特别腻乎，就拉着他一块来了。 嗨，可算是能面对面看看了。 换面呗。 边南的女朋友虽然都那么回事，但她经验还在，一眼就看出苗原绝对不是徐蕊主动叫来的。 喂，更帅了，叫我苗苗就行。苗原听着像男孩名字。 嗯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 狼形成双。